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10号开始，2000亿美元大陆商品关税税率从10%调升到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今天会见媒体，提出川普端出关税手段的内幕。莱特海泽批评中国违背之前10轮贸易谈判所做的承诺。至于中国是如何违反承诺，莱特海泽只透露，中方一些人认为谈判小组已经达成的承诺是无法接受的。莱特海泽并且说，美方将会在当地时间7号发布一份联邦公告，宣告川普政府10号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莱特海泽表示，他预计本周四跟周五将继续在华盛顿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这意味着原定周3的会谈将会被推迟。外界普遍认为，这将是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一轮谈判。美国国会辖下的美陆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天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企业使用各种方法从美国获得有价值的技术和智慧财产权，包括直接投资、风险投资、合资、许可证批审以及网络间谍跟人才招聘，在很多情况下还获得大陆政府支援，提醒美国国会要考虑现行资讯披露、投资审查以及出口控制法律是否足以保护美国的经济跟国家安全利益。报告也提到，虽然中国大陆公司并不是唯一寻求获得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况是独特的，因为中国把技术转移作为一项政策重点，而且为从事这些反竞争活动的公司提供直接跟间接的支持。而美国现行法规一直没有办法充分评估跟应对这一类日益增加的技术转移风险，加上情报跟执法上的限制，使得中国大陆企业得以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可能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创新以及国家安全。面临经营权之争的大同公司6月17号将召开股东常会，在大同持股大约11%的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今天表示，大同独立董事苏鹏飞、刘宗德以及吴启明没有善尽管理公司的责任，已经不适任，因此市场派股东提出3项议案，都是计划解任独立董事。外界预计股东会当天可能会上演表决大战。大同公司成立已经超过100年，近期面临内忧外患，旗下华映、绿能巨额负债，经营大同的林家也受到市场派步步紧逼，经营权遭逢危机。大同去年认列华映以及绿能转投资亏损大约新台币99亿，净损332.93亿，每股亏损4.75元，亏损创上市以来的新高。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0点，来到1098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16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364点，跌幅1.64%，成为2189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3点，跌幅1.06%，成为21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成为29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5点，来到90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点，来到291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8点，成为3309点。台铁跟旅游业者合作的环岛观光列车今年迈入第11年，今天宣布首度结合米其林，将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美食端上火车，并且精选6条美食旅游路线。

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没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说， 其实你错了，我爱你。 有很多很多的 love 的电台就在飞碟联播网啦，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谁叫你要换位置坐？ 你要我现在直接讲出来是不是？ 好的，那这个今天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 UFO 空中传情，爱要让妈妈知道，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还会赠票要送张振杰与长荣交响乐团返国30周年的音乐会演唱会的音乐会的入场券。另外呢，本周也是比利艾利许周，所以呢待会也欢迎你可以传简讯参加我们的赠奖活动。还有呢，今天第二个小时， 还有 第二个小时，我们的 guest DJ 还是会来到现场， 是 一起接听大家的电话， 他应该也会分享他的青春之歌吧， 青春之歌的电话，也欢迎你在下一个小时的时候一起加入咯。 在最初那些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Yeah. Look. 这是街道的声音，但我却听不见自己，发现用太多决定，却不见得是好事情。我默默地想着他都不说的，反正他也不在意。 You ain't even gotta know 我喝着大量的，就像忘掉大量的你。 我把自己锁在牢房，痛苦建造的城墙，在墙壁上我画的是自尊与现实，拉扯着面模糊不清，该要怎么衡量？我每天闲着抽烟睡觉，手握着钥匙 but I'm trying to get out， I don't even wanna know what's my way out， 不想知道我并无刚却不知要，但是我发现我爱上你的那一天， yeah holy shit god damn， 我变得不再高而悬，早就习惯遇到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答案，想躲在阴影却始终有人找麻烦，我为了站着到头来却像在发颤， Oh Lord 拜托带走我的撒旦，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我已经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才能结束这个轮回，先撇开爱情不谈，面包或许一样失败，如果坚持不离风吹日晒，就让我喝醉吧，让我失态，有时想忘记一切那那 Just another dream 再次被践踏， My wall 累，我对不起你，最后选择休学了，我是否在你心中永远不会毕业、Just let me fade away in this fucking dream， 我幻想有一天你能相信，做得到，能够别再围着坐着绕，如果能够成功在一切能够撑住，我奋斗的态度能够胜过 Run and round But I still wanna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我已经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才能结束这个轮回，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才能结束这个轮回。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高尔轩的 Run Away 啦，希望等一下的妈妈不要跑掉啦，哈哈哈哈，来我们来 call out 啦， 哇你要按按键了， 哦这个按键真的是哦 可能要一首歌的时间才能顺利把按键按完、这个、而且这个号码有两个零啊， 你要讲话你要讲话， 你说要把妈妈那个盖过去， 没有，现在大家应该听不到吧，我没有放、 哦、大家应该听不到，好，今天呢，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的 UFO 空中传情，爱要让妈妈知道。然后不晓得待会 call 出去的妈妈是不是也是很辛苦的在电话旁边等待着。 我一次 OK。 天哪，你做什么都一次到位。谁先？ 你呀、啊。会不会接呢？ 喂，你好。 金敏啊。 嘿、hey, ， 金敏你好， 你好， 我这里是飞碟电台啦，你知道飞碟电台吗？ 知道， 我是节目主持人玛丽。 哦、oh, ，你好 啊，我旁边还有我的伙伴。 嗨嗨，柯小姐您好，我是马克。 马克你好。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你听起来蛮镇静的。你的女儿还是儿子有告诉你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他有跟我说有人会打电话给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是谁。 他只放话说有人打给你，你注意哦，这样子。 对对。 那陈妈妈是陈妈妈嘛，对不对？柯小姐陈妈妈，平常有在听飞碟电台吗？ 之前有，后来就听那个付费电台音乐吧。 你要、哦、你听付费电台 哦, 哦，不是电台，那个是音乐 哦。你是说像什么 Spotify 那种？ 对对对 ，Spotify 好潮哦， 真的 没有。那小孩子要，然后几个人家庭主吧。 那陈妈妈在这边呢，就是陈星是您的女儿吗？ 对。 这边他特别参加了飞碟电台的空中传情，爱要让妈妈知道的活动。他有， 哎呦，好感动，传情。 他有 传情。 他除了传情之外，他还有一段话想要跟你说。这段话呢， 哦、 说：“嘿，妈咪，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能接受全部的我，并且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像是我去学乐器、 第二外语、补习，到大学想要打球，只要我自己想要做的，你都选择让我去编织自己的人生。除此之外呢，也谢谢你总是包容我的坏脾气，每次都要我学习温柔，虽然我到现在还是学不会。好了，我答应你，以后我会尽量压下自己的坏脾气的。最后呢，要祝你母亲节快乐，我们三个都长大了，应该也不需要你操心了，你就放心去享受你接下来的人生吧。爱你哟，妈妈 ，Love you！ 谢谢你们。 那妈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随意啊，自在啊。 啊，随意自在是不是？ 嗯，对。嗯， 现在妈妈的那个一天安排都是怎么样过的、啊？ 就是跟朋友有时候约去健走啊，然后有时候聊聊天啊，然后约吃饭啊，就这样子啊。 哦，反正就过得很开心，对不对？退休人生？ 没有，我一直都是当家庭主妇，所以也没有什么退休。哦、 只是现在三个小孩都长大了，就不用再顾他们，不用再准备便当，不用帮他们把屎把尿，只要每个月跟他们领钱就好。 他们有交钱给你吗？ 没有哎、欸。 什么？ 好，不过呢，他们今年母亲节就是因为参加这个空中传情的活动，飞碟电台呢也会送你一个好礼物哦， 就是纳禄湾大酒店提供要给你们的红梨蜂巢糕，让你们开心的过母亲节。 谢谢。 好的，那陈妈妈，我们就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喽， 也祝你们愉快，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说到了有没有就是赚钱以后有没有就交钱回家孝敬父母给家用这件事情，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很多人说没有交钱问号。大家都有给父母钱吗？ 就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是最小的，就是刚刚出社会的幼幼，然后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要给钱、但是他的那个家人主动要求说，哎，你现在开始赚钱了，你应该每个月要缴多少回家这样子。然后一般还说，我现在赚多少钱你就跟我要拿多少钱，这会不会有点在超乎我的比例了、 但会要钱当然也分两种父母啊，一种其实是要了以后就是帮你存下来，然后、另外一种啊真的就是死要钱的，那就是对也是不一样的啦。大家现在就是都有给吗？如果有给的话，又是给自己的薪水大概几分之几呢？像是广播女神吴玛丽，虽然常听她在节目上面就是大逆不道的骂妈妈、凶妈妈，但是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有钱的就是大爷”，因为她的薪水十分之十、百分之百， 有时候还十分之十一嘞。上次我汇钱给她，我还没跟她要钱， 全部都给妈妈。真的是女神神级般的人物。 你不是每个月大概会有28万给你妈吗？ 最好有28万可以汇。 谁不懂，唯独你最值得。清澈又透明的你。

你和我，我们真有这一天，我和你的这阳光放在那我家里，感觉不到那窗外冰冷的风雨，一本书两个人关掉电视机，生活就是那么那么的容易，你和我把那时间停在我家里，忘掉世界和我们的距离，一盏灯两颗心一些旧回忆，生活就是那么的容易。这一天，你曾说过这世界里只有你和我，我们真有这一天，我和你的这阳光放在那我家里，感觉不到那窗外冰冷的风雨，一本书两个人关掉电视机，生活就是那么那么的容易，你和我把那时间停在我家里，忘掉世界和我们的距离，一盏灯两颗心一些旧回忆，生活就是那么那么的容易，你和我带着阳光放在我家里，感觉不到那窗外冰冷的风雨，一本书两个人关掉电视机，生活就是 生活就是这么的容易，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莺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的生活容易吗？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上个段落问大家说，哇，出社会后真的有给家里钱吗？这个答案十分的分歧啊。 啊，我以为就是会有个比如说8:2的比例。 就是有给的没给的都有，然后给的呢给多少，有人给1/3，有人1/5，1/6，有人给到2/3。 哇塞， 有人是固定的，是给比如说10,000这样子，有人给到1/2。当然也有爸妈就说，啊，你们年轻人现在真的很辛苦啦，你们才赚那一点钱还要给， 不用给 了啦。 给到2/3，这真的是很硬哎，就要吃家里住家里才会过得比较舒适一点。 应该是会给到2/2以上，应该都是 住 在 家 里啦，对啊， 狂吃家里冰箱所有东西都扫空，你买什么干粮，买什么面，我吃什么面，买什么罐头，我吃什么罐头。 对对对对，是跟家人要这么计较的吗？也不是吧？ 啊， 不是吧？对啊，你给妈妈10/10，你有狂吃妈妈一枚小泡芙吗？就是那些东西都 是 对，都是他拿你的钱去买的嘛，所以就是没差 我一叫带一枚小泡芙给辉文哥吃，我都忘记了。他上次经过居然说：“哎，上次买那2箱什么东西？” 我一下就吃完了，快点，我需要。 是不是那个口味最好吃？ 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对对对对对，再给我，再给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脆弱少女组，这首歌叫做《回忆派对》，这个 EP 的名称就大不了就让我呼吸都会痛。 OK，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到了拿钱回家，谈钱就是伤感情。现在呢，我们的风向已经转变，开始在好奇究竟广播女神最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 这个风向也太好带了吧！ 这口味呢，绝对不能告诉大家，因为真的蛮稀少的。所以你们在猜那些什么牛奶啊，什么巧克力啊？那 最常看到就是牛奶、那个、巧克力跟草莓吧。 那种你想买多少就买到多少的，怎么会需要去囤货呢？ 那个哪有夸张？那个你 是不是？是不是？ 哎，我来看看到底他出了几种口味。 其实还有蛮多的，有 对，它有很多 布丁，对，然后抹茶、柠檬。 柠檬我吃过，就是柠檬。 落日飞车 Villa，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现场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呀。 哎，说到吃的，刚刚同事很兴奋的就跟我说，就说哦，你都太慢来电台了，不然我就留一口给你吃，那个好好吃哦。 什么？ 他们就说小美最近出了一个雪糕，哦，就是什么黑糖。珍珠有点像珍珠奶茶雪糕吧，很好吃，你知道吗？它里面珍珠是 Q 的。 哎呦，哎呦！ 然后说确定不是像吃那种昂岛荤柜，那个荤柜有时候里面是有点 软软 硬硬的，就是会不是那么的软。他说那个是像珍珠一样软。 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生火啊？ 你昨天不是已经下定了气炸锅吗？ Tatia 可能有在听节目，不要说，不要说。 日影晃着他的誓言，第六天，太阳烧着我的思念，第七天，我的四海直冲上天，哦，那里是我的水源，你走后，绿洲只是一个谎言。在寂寞的沙漠里面，层层的黄沙翻滚，山边的容颜，我用回忆封锁有你的感觉。你走后，绿洲只需一个谎言。我活在无边的黑夜里面。 笑着我的思念。第七天，我的四海直冲上天啊，那里是我的水源，我的水源。 赵永华在沙漠第七天，在每周呢这个时候都会为你送上华语的新歌流行歌曲，当然中间会穿插一些怀旧的老歌。 Desert 啊，昨天跟第一堂的线上英文课要分享一下聊了些什么吗？ 就是我花了一点时间练习了一下 Desert 跟 Desert。 哦，昨天在练习发音啊， 就是因为讲到就是老师会有一段文字，就是这一段你念给我听看看。 好， 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会讲到，因为昨天在我们在遨游杜拜，所以我讲到沙漠什么的，可是沙漠的那个些我始终念成甜点，然后就是那个你就是很难转换过来，不知道为什么。 那有他有教你什么方式吗？怎么记起来吗？ 也没有方式啊，就是他再多念几次，然后让我 follow 他多念几次，然后再顺着念念看那个感觉。然后当然他就是会念两种给我听，然后让我慢慢去练习跟学。然后最后就塞信给我说啊，我就是女生，我就喜欢甜点，所以我就只记得这个发音。 所以你最后讲中文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 because I'm a girl, so I always remember it. 哇！ 然后老师说 OK OK, because it,就是然后很浮夸似的，就是双手举起来说哦好好，那我理解。 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完全没有听老师就是自我介绍，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了，一直上到最后我才说哦老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名字然后说哦你可以叫我 Tim 就好，但是他 老师是男生， 对男生，但他住哪然后他是国籍是什么他 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想买本新书，然后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福仪，这首歌叫做《余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两个长得很像但念起来不一样的字发音啊。 Dessert Dessert 嗯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哎，你的 E 跟 A 好像真的分不太清楚，是耳朵的问题耶。 哈，我真的没有听到耶。 是 Dessert。 那你再播一次。 Dessert， 我真的觉得是 dessert 哎， 是 dessert。 Dessert， What's wrong with my ears？ 所以我需要练习的是我的听力。 对啊，是啊， 我要修复我的耳朵。 嗯，发音不好是因为听不到啊。 啊。 然后刚刚说到的沙漠。 Desert。 Desert。 Desert。 Desert， 大家都学会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寻根靠谱创意族谱展即日起至六月九号，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以及原住民的神话。活动免费参观，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温温坦探温温一零一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百五十万起，让你稳稳稳。一零一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免费的东西往往可能最贵。 免费，唐山你就是免费。 罗大佑全新单曲免费，大佑音乐不打折制作，种子音乐实惠发行。 Sit Music 种子音乐，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全都放进我怀抱。清楚点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出乎意料 ，Baby， 我。 次我们要送票喽！张振杰与长荣交响乐团的返国30周年音乐会。 新的张振杰来了，这一次呢，他付出了很多心力，做了很多的改变。张振杰返国30周年音乐会时间呢，就在5月18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嗯，所以你想要去听这一场音乐会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 张振杰又过来喽！张振杰在5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除了他跟长荣交响乐团之外， 还有美猴王哎， 朱露豪大师在这边干嘛呢？ 你要去了，你才会知道。 真的哎，所以里面应该会有一些蛮特别的，不会让你睡着的事情发生啊。 对，如果你平常不是听习惯的人，这可能是你可以尝试的第一场。 好的，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要送你前往在下个礼拜， 而且你一个人去，你还可以 下下礼拜 再带一个人去，一人两张。 5月18号在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这一场演出咯。那下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我们 guest DJ 等一下也会出现，跟我们一起接听大家的电话，一起分享大家的青春岁月。我们的 calling 专线一样是同一个02-2363-9955，待会接听你的电话。 荒唐，我活成一部漫画，每扣一滴血就多一点能量，空白的对话框，最后一刻会爆发，在剧终之前篇幅都还够长，这一点傻还不算痛，有什么不堪我没见过，勉强够活。害怕失去了，我敢追求，怎么会不敢逃脱？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装没内奸，退出选项，休息3秒钟，看我重回战场。说人数太无聊，谁舍得停止跌倒？每一道伤痕都是光荣记号，这一点伤还不算痛。害怕失去呢，我敢追求，怎么会不敢逃脱？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如此坚强，我的骄傲。请不要拿走我的骄傲。 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酪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酪乳酸饮料。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现在你听到的是我首张个人专辑《Ocean Rap》里面的《Without You》。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支持者继上个月在高雄举办挺韩国瑜选总统誓师大会之后，传出26号将继续在台中办第二场誓师大会。韩国瑜今天说，他现在才听到，也再度拜托支持者暂时不要动员。现在总质询他要专心市政，而且国民党中央也还没有颁布初选办法，打电话或写信给他都可以，先不要办这些所谓誓师大会。民进党总统初选争议不断，蔡英文总统主张加入手机民调，对手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认为应该要维持家户民调，今天更建议以家权解决年轻人比较少接到电话的问题。例如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10%，电话民调只有5%年轻人接到，就可以家权成2倍。年纪大的人假设人口比例是15%，接到电话的有30%，家权可以乘以0.5，回归母群体分布。赖清德强调，2012年总统初选是用家户民调，2020年立委初选也是用家户民调，要是单把总统初选改成家户民调也蛮奇怪的。他也向中执委以及蔡总统喊话，民进党初选办法已经公布，现在期程已经延长，要是游戏规则再改变，社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不要把招牌给自己拆了，相信蔡英文总统也有这样子的民主素养。对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认为手机民调不适合作为这一次的民进党总统初选方式，蔡英文总统阵营发言人阮昭雄今天表示，为了确保初选民调能够反映真实民意，手机必须纳入考虑，而且这是与时俱进的做法，不需要抗拒时代的改变。阮昭雄说，初选民调的目的是找出最贴近真实的民意，现在全国多数国人都拥有手机，而且家中有市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使用，而手机却是随身携带的，为了确保初选民调能够反映真实民意，手机必须纳入考虑，而且纳入手机是进步，也是国际趋势。阮昭雄说，手机样本远比室内电话样本多，舞弊的几率更低，而且党内民调办法早就规定，总统初选民调采对比式，没有变更规则的问题。国民党台中市第四选区立委初选民调结果今天出炉，由现任台中市议员黄新惠出现，将迎战民进党提名的现任立委张廖万坚。黄新惠表示，自己身兼母亲、民意代表双重角色，更能体会大家想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丰足的生活和有希望的未来。如今初选赢了，责任扛了，将全力以赴，不负民众的托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35点，跌幅1.51%，来到2192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成为21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成为292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6点，涨幅1.53%，成为90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8点，来到294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9点，成为332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0点，成为1098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16亿。 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今天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日常用防晒乳的活性成分渗入血液的含量大幅超标，必须要进一步检测防晒乳的使用安全性。路透社报道，市面上贩售的非处方防晒伤用品很少受到管制，这些用品普遍用来阻挡太阳辐射，降低罹患皮肤癌的风险。研究人员找了23名志愿者进行实验，每天4次，而且持续4天涂抹全身，然后停止涂抹3天，这7天会检测血液，发现亚佛苯酮、氧苯酮、奥克利林以及伊坎舒这4种化学物质在血浆中最大浓度远远超过 FDA 指导方针所设定的每毫克0.5奈克的标准，因此下令对这些防晒品做进一步的检测。至于这些化学物质渗入血浆的浓度超过限制会造成何种影响，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厘清。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南方云系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地区以及南投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有8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会有较大风浪。另外今天北部以及东北部会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距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食材的美好相遇就像人的美好相遇一样难得，香水蛋糕使用台中大甲槟榔心芋头制成内馅，100%无添加，新鲜香气浓，绵密的蛋糕包裹着香浓芋泥馅，长辈伴手礼、办公室午茶时光都在香水蛋糕。母亲节送礼特惠中，请至全台香水门市或上网搜寻香水蛋糕。 恭喜上榜！ 警察特考6月15号考试，起薪50000铁饭碗。 考前总复习 TKB 警察特考题库班，短期冲刺上榜，把握考前分秒关键。TKB 带您顺利冲进警界大门。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right。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聊过头。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有我们的 guest DJ。 Hello， 大家好。所有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T.L. 张天林。 T.L. 张天林， 突然切换一个人格吗？你不能因为爸妈在听就这样， 还是想要稳重一点嘛。 T.L. 张天林今天会这个礼拜呢会陪我们就是做一个礼拜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今天刚好是 青春之歌吗？ 对，青春之歌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在聊就是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其实你因为这一首歌就是我们有版权问题没有办法播。 欸、我原本想说他如果他弹他唱就没有。 还是有啊， 不行，连歌唱都不行， 哼，好像超过几句就会被罚钱。 一句可以吗？ 好，一句。 我的青春之歌是蔡小虎的《吃苦当作吃补》，这首歌真的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没有啦，因为我在高中3年呢，你们也知道，有的时候高中学校会有那种电视，可学校的电视它没有那种MOD 啦，也没有什么 BBTV， 没有那么好的事啦，你也没办法看《小资女孩向前冲》，你只能看3台的 中午的那种午间新闻，或是中午的那种家庭伦理剧。嗯，当时每天中午就是有一个伦理剧叫做《亲家卖计较》 哦， 亲家 卖计较， 是他讲亲家吗？亲家卖计较， 亲家卖计较了。然后呢，他的片头曲呢就是蔡小虎先生的《吃苦当作吃补》，片尾曲就是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一首，我忘记歌曲，我只知道尾句。反正我每天高中三年就一直听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哇，真过瘾。对，陪伴我度过很多高中三年我的蓝色青春，因为你知道花莲高中本身的制服就是蓝色 的， 然后我们都称自己 蓝色少年， 不，我们是海岸教室。 海岸教室， 因为花莲高中坐落于花莲港旁边，所以你知道青涩的高中岁月，你往窗外看，你对未来有各种的彷徨无知。可是你就是每到夏天吹着暖暖的风，海风，有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在海岸教室里面有一点忧愁，可是又有一点盼望。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再苦吃苦都可以当做吃苦。 你们往外看是看得到海的吗？ 我们就在海岸隔壁啊。哇、wow ！所以你除了看海之外，你还可以算有多少砂石车经过。 哦， oh， 我想说还可以听到海潮声吗？ 听得到。 那很浪漫呢、欸。Wow。 所以我们就称自己是海岸教室，而且有的时候暑假，回到学校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课桌椅上面会结了一层就是薄薄的盐。 哦，是盐，不是灰，是盐， 是盐。 你们有人舔它吗？ 没有，因为你知道男校大家都很对啊，很爱流汗，应该舔自己就够了吧。 所以听着海岸，你不会想要亲自那个是卡摩妹， 卡摩，或是多尊多尊，因为旁边就是花莲港啊。 好酷哦！ 好，所以这首歌其实呢 ，Tio 还有说这首歌陪伴他征战各大的。大大小小的不是音乐比赛哦， 是 歌唱比赛。 实不相瞒，在东吴大学的时候，后来我到北艺大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分别都是用吃苦当作吃补，永得歌唱组、搞笑组、专业组冠军。 哎，每一次你上台，如果是那种非常认真的歌唱比赛，然后你一唱带来这首蔡小虎的《吃苦当作吃补》，你有看过台下评审老师的脸有为之一震这样子？ 哎，我跟你讲，因为这首歌啊，然后我们东吴大学当时的系主任，他本身就是有在经营这种海峡两岸学生歌唱比赛交流，我们会他们会带学生去，就是各校会有精英，然后会跟大陆的那种北大的学生啊，或者是什么那上海清大的会交流，所以我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海选出来的，没有加入任何战队，但是我代表台湾，我们当时去厦门卫视是瓜哥主持的，我就唱了吃苦当吃苦， 哇， 我怎么讲觉得自己 因为是厦门卫视，所以他们其实是会有共鸣的，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而且我着实唱的时候大家都有在笑，我不知道在笑什么， 笑的原因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很难相处，我明明就很用心唱。其实这首歌到现在我每次去 KTV 我都会以这首歌做就开歌哦， 所以大家都知道跟你去唱歌第一首就先帮你点这条就对了。嗯， 唱作俱佳。我这首没有，这首歌真的我算是比较拿手跟表现得很完整。虽然我台语讲得很烂，但这首歌我就是 吃苦当作吃补， 而且它真的是我高中三年每天都在听的歌。 所以这出戏就是演了三，哎、欸，他真的演那么久啊？ 我觉得有演，我没有到三年，但是好像有两年吧，反正他就疯狂重播。 那班上是不是只有你在看这个频道？ 就大家也会跟着看，可是只有我很投入在音乐里。 花莲那个时候你在念的时候也是念音乐班吗？ 对，音乐班。你知道我是花莲所有的第一届音乐班吗？就刚好音乐开始萌芽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届，升到了高中都是第一届。 好，所以哦，所以从小国小、国中、高中这样子，哇哦， 对啊， 吃苦当作吃补。好，因为版权关系没有办法为大家送上，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了，0223639955 0223639955 APP 上面说亲戚不计较，演了不止三年，演了1000多集呢， 你看是不是真的也有共鸣的，有在岁月里面一起经历过的朋友。 今天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你的青春时期。 我要为你做做饭，我要为你洗洗碗，然后点 02-3-6-3-9-9-5，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三重小城。 哪里的小城？ 三重小城。 三重小城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问一下，哇，你们的电话比那个飞吻的时间。 骗人啦、啊、乱讲 打超久的 哪有 好你是要拿刚刚那个张镇杰的票吧那个蛮难打的那个我确定 那个已经送那已经送完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青春之歌可以播韩星的歌吗 你说说看啊你的故事是什么啊 我的故事哦因为我高中、我想我先说是哪个韩星好了张娜拉对 的哪一首 歌叫甜美的梦 甜美的梦、OK 对朱一俊然后就是我高中重考很痛苦嘛对不对对那在重考的时候我是没有去重考班的那我常常都要自己去图书馆病读苦读这样可是我那时候的我断绝了我所有乐趣我蛮喜欢打篮球打撞球打电动我断绝了全部的乐趣唯一的保留的乐趣就是追星对然后那时候追得很疯狂那时候印象中唱片厂都还没倒大众啊玫瑰啊什么都还没倒然后那时候张拉拉还有来台湾我还去他的签唱会然后还加入他的歌友会还进到君悦饭店举行了小型的歌迷会这样近距离看到歌 你根本不是铁粉你是骨灰粉的等级 而且不是他是一个重考生 你 miss 掉这一点他不应该去这件事情 其实你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 好所以听到张娜拉就会让你想起重考的那一年光阴 对我还追了张赫听张赫我都追了 OK 你其实重考那一年蛮忙的 因为我刚刚听到说你重考然后没有去重考班我想说你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放风一整年的 gap year 啊 对啊而且在图书馆是会认真啊、 我还考上医学系哦 真的假的你靠自己考上医学系 对因为他追星只追了前半年了后面就我可以真的认真静下心来了 前面是累积能量 天哪、好三重小城待会为你送上 好 拜 拜拜 拜拜拜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02-3-6-3-9-9-5-5今天青春之歌还有我们的 guest DJ TTL 江天林TL 那个是什么天林哦 对啊就天林、 天林江天林来到哥哥妹妹有一次的现场 如果那 TL 不是天林到底会是什么、那 True Love 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啊 蛮酷就大家直接就觉得是名字但其实是大家好我是 True Love 大家好我是 True Love 江天林大家好我是你的 True Love 你们的青春期会不会有些同学女生会把自己的 email 会选一些什么 Love Kitty 啊 Love Cutie 那种的就如果我的 email 是 True Love 人家就会想说这人到底有多缺爱多寂寞多想谈恋爱 我们的世代是很中文的会帮自己取日文名字啦就是活在那个 可是还是我最近才有一个学生跟我联系然后他的 email 就是这样一连串的字我可以公布他 email 应该不行吧 那一串 你们要给后面的就好了 哦好 at 后面不要 boy of meaning 有意义的男孩 好中二哦 超中二 02-3-6-3-9-9-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新店 Normal 新店 Normal, Normal 是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点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啊 故事呢 感觉又是一个很可怜的故事 就是之前高中念书的时候有喜欢告白一个女生 嘿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一起要去考高雄的学校 嘿 就是那时候推荐真是要考高雄的学校 嘿 可是我上了他名校 哦 对 那之后，我就想说，那就我就放弃了去高雄念书的机会。 你放弃哦？ 对，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女生没有考上啊。 哦， 对。 这种故事不是我先去高雄，然后等你就是明年再来之类的吗？ 没有，因为 或是我在高雄先 待着，还有一个联合大学联招吧。 嗯。 就是还有一个联合招考，那我们就想说，我就想说，那我就跟他一起拼联合招考吧。 然后嘞， 然后在拼联合招考之前，就是我就跟他做一个告白的动作。 然后嘞， 对，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拼联招，我们就努力的用心拼联招吧。 然后嘞。 然后我们就用力的拼联招，结果我们一样还是考到不同区域的学校。 然后嘞， 对，我在台北，他在苗栗。 嗯， 对。那最后， 你是不是在编故事啊？ 就是编想说，哎，这边到可能要转折了。 他为什么故事这么不流畅？ 而且这个年代谁在讲联招啊？哪有人讲联招啊？ 我那个年代就是联招啊。联合招考啊， 联考啦，是不是？不是 算是联考吧， 算是联考，联考不就是联考吗？ 联考就是联考，职考就是职考。我们的年代就只有这两种东西、啊。 没有，可是你知道，音乐班跟美术班，我们就叫做联招，联合招生， 术科是吧？ 推荐甄试之后有一个联招吧，联合招考。 你是念什么的、啊？ 我是念高职。 哦，表姐。 我是练高，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跟一个根本就没有在一起的女孩约好去过地方，然后你放弃原本要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就结束了。 对啊， 了解。 可是我有跟他告白， 然后失败了。 他没有很 明确的拒绝你， 但是就是失败 了。他没有很明确的拒绝我。 跟你搞暧昧吗？疯狂搞暧昧， 应该算有吧。就是他让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机会。 那就是他把你当好人， 那就是工具人嘛，什么 人 啊？疯狂搞暧昧， 对，那只是吊你两下。 对、啊， 而且你有够笨的，不好意思骂听众，不是啊，你又没有跟他在一起，只是告白，然后他又把你当工具人，然后你还放弃原本的学校，然后你还念了台北，他念了苗栗。 Gas DJ， 请你自重，请你自重。 对不起，对不起，你有选择爱情的权利。你快乐吗？ 工具人，我也觉得我，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在。当工具人的感觉， 反正那段时光你很快乐就对了。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跟他一起念书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送给你，送给你，陈晓东，比你幸福。拜拜， 拜拜， 拜拜。 刚刚三重的小陈想说，还我张娜啦，歌都没了。 有种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在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

一样，我们这个小时在进行青春之歌的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 我是提尔江天理。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今天呢，比昨天这个 TL fan 多了一些。 我觉得会被他一些很犀利，却又好像有点说中人心的言语所吸引。 今天 TL 简直就是来我这边圈粉的，有没有？ 他就今天火力全开， 对，火力全开。 如果刚刚那一段他在讲他哥哥的故事，你有听到的话，你就更爱他， 不得了啊！好，所以就是平常呢，就是一到五的下午两点到四点，你可以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但如果你想要听 Your True Love 讲话的话，会在礼拜四的 晚上，我每个礼拜四晚上的八点半会有一个TLT Time 的直播，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会有直播。 两个同步吗？ 同步啊，一起。对 T 哎，要怎么样同步？就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啊，你要 有两只吗？就是两只手机， 就这样。你以为可以联动？ 对，我以为可以联动、啊 欸，好像有哎、欸。听说有些那种， 对，应该是可以的啊，对啊。 有些还有更高科技，就是它可以进一个讯号，就是等于说你就像综艺节目一样， 对，就是进 OBB 嘛，就是进那个后置软体，然后你再把那个讯号分出去，就基本上你要在哪几台播都可以。 所以你那个场景就是你房间吗？ 没有，就是我们公司我的琴房这样。 哦、所以你礼拜四都会固定比较晚回家，对，要在公司里面直播。 对，就是会，对，我们直播内容蛮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开放民众点歌啊，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比较任性的想要选自己想弹的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骂骂观众。 但点歌就是我可以 cue 说，今天我除了想要听你弹，我要听你唱吗？譬如说，像今天我已经知道了，就是吃苦当作吃补， 就 是你的成名曲，我就要听你弹加唱。 哦，可以啊，有的时候我会，哦、就是随 我想重点就是看他心情好不好、 啊。好， 就大家随喜功德的概念，随性。对，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三位飞碟的男神女神，你们好。 我是 田中。 哦，田中的青春之歌是 张信哲的《过火》。 哦，故事 哦，故事就是，就国中的时候，我爸妈常带我去卡拉 OK 走跳。然后我那时候唱的那首《过火》，然后唱完之后，就一杯高粱下面压着1000块。 哇，那你唱的应该很好哎、欸。 哦，没有啊，在老师面前我不敢放肆，我反而比较想要听那个 Guest DJ 清唱，因为我觉得 清唱过火吗？ 对，他声音好好听哦。哇， 我想你是误会了。 没有，他那 Guest DJ 很有那种 no name 的磁性，但又没有那么沙哑，很有灵魂啊，光听他讲话、 欸。可是昨天有民众说我是不是感冒，说感冒不要来。可是我其实不是感冒，我是长期的过敏。 过敏，所以鼻子才会一直要吸，对不对？ 对啊，我就是过敏儿。我每次一到过敏的时候，我都很痛苦。我之前还跑到公司对面药局，就说，我就因为我一次过敏就会一直哭，就流眼泪，我就一进去药房就哭，然后药师就说：“怎么了？还好吗？”我说给我过敏药，然后他就说哪里有问题，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对整个世界都过敏，我就这样回答。 没有，所以我有这个荣幸吗？ 荣幸什么？你要逼他唱歌是不是？ 哎、欸，对对， 我其实我不太会。 你应该是让他回家想一想，然后你礼拜四看他直播的时候， 你再等几天。 对啊， 再等几天。 礼拜四我为你弹奏张信哲过火。 就他 好，没问题，准时收听。 哦，好。 好。 OK，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又是哪一首呢？02-363-9955，02-363-9955，现在就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 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你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02-2363-9955，我们刚不是对那个比我幸福那一位太过严苛，导致今天就是大家有点吓到说，说打架打架架啊，分享我的青春回忆，会不会骂？我怕怕， 也没有很严苛吧，严苛是 guest DJ 啊， 我没 都推给他有没有？都推给他。Hello， 你好，喂， 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吴 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凤飞飞的《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名就欧阳菲菲吧？ 欧阳菲菲， 对， 对不起， 凤飞飞应该是掌声响起。 对， 对对对对，对不起， 不行不行。 这首歌就是可能你小时候啊，常常就比如说你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会唱。那我长大的时候，我曾经有当过安亲老师，然后我也带他们在母亲节这段时间跳手语歌，跳感恩的心，然后最后这首歌呢，也是在我要离职的前一天，他们也是用这首歌欢送我，然后我就在那种骑机车，然后就是戴着耳机听这首歌，那种眼泪就默默这样 哭出来， 飞过去，所以往后的母亲节，我都会想到这一首，那就会想起很多以前的回忆，这样。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最后我可以那个建议一下吗？就是希望你们工程师可以把手机修好，不然我都不能 app 留言，已经三个月了。 哦， 对对对对对，建议一下，好，谢谢你， 拜拜。 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要是礼拜四你在唱这首歌，我现在想象有点想笑，不好意思。 对啊，这首歌太悲了，不太适合。 你是不是不喜欢悲歌？ 也没有 啦。他可是吃苦当中吃补的人。 对啊， 可是吃苦当中吃补，它里面有一种正面跟励志的能量在其中， 对，比较有一种醒世的作用。 对啊， 这个就纯粹的悲 情歌，就是真的难过。 这首我可以纯弹了，如果要有用歌唱的方式，我怕我好像不诚恳，因为我毕竟风尘味比较重， 会被看穿。 风尘味比较重， 风尘味比较重， 所以就是你去参加歌唱比赛，会被人家批评说可能有点太油。 没有，我就跟你讲，我是常胜军，怎么太油？ 他可是没有被批评的。 对啊，拜托，我还在夏普瑞斯。我有没有跟你说？我刚刚有说，但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对不对？就有一次我在那个当兵的时候，我在区公所，然后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会唱闽南语歌曲，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打来区公所。我想怎么会知道我在区公所？他就说：“喂，请问是义南江天林吗？”我就说：“是。”他就说：“我们是辗转得知，然后我们是明视的明日之星，我们想邀请你来参加闽南语歌唱比赛。”我当时就委婉的拒绝了，毕竟我在当。 在当兵， 对 啊， 他没有说要等你退伍后或干嘛吗？ 我也没有想说走这个方向的新梦啊，我就因为闽南语我讲得很烂啊，对。 其实有很多像我们之前访问过一个人，他也是参加客家比赛，他其实不会讲客语啊， 林雨涵啊， 对啊，就是硬练啊，对， 是不是？就像秀兰玛雅，其实以前好像是比国语歌曲， 对对对对对，让我们一起怀着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 让我们充满感恩的心，对每一通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愿意， 感谢有你 加入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与单元。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哎，马克玛丽吗？ 还是在这边？今天我们有 guest DJ TL， 有出了。 你好，有出了。 OK， 那个我想点播那个郭富城的，我是不是应该安静的走开？ 哦，好，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对，那时候那是应该是二十来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在板桥打工，那个素食店是底下有附那个卡拉 OK 的。对，然后有个女孩子就是来我们那个地方吃东西，然后每次都在那边唱歌。对，然后有一次他因为他长得蛮漂亮的，然后一头的卷发长发，然后我们就想他可能是个大学生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我们同事就有人也喜欢他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很有趣的事情是有一天那个女生就跟我告白，说他喜欢我。那更有趣的事情是其实他才国小。 哇，这不行，这个是会被判刑的呢。 对，那时候我是十七岁吧，然后他应该是12还13岁，然后他又比较晚毕业，妈妈比较让他比较晚毕业。那时候我们因为有发型嘛，所以国中高中一定都是短头发，女生就是到顶多就是到还没到肩膀就要剪掉，所以他一头卷发我们都以为他是大学生。 他长相有大学生那么成熟吗？ 对，他长得很成熟很漂亮，说实话啦。对，可是那时候就因为碍于同事啊，就是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一直都是在躲他，就对。虽然我常常都做外场，可是只要他来，我就会想办法调到内场去，或怎样，就想尽办法不跟他碰面这样子。对，然后有一天他就在那个卡拉 OK 就点了郭富城的这首歌， 是不是该 好难过？ 这么年轻懂什么是爱情吗？ 哎、欸，他情窦初开，哎，他第一次爱上人。 也不一定第一次，他说不定爱过很多人哦。 对，我搞 对啊。 现在回想起来，搞不好他是情场的老手。 对啊， 我可能比较生嫩这样子。对啊，那就这样。后来就，但我记得，因为他那时候因为个头长到167公分，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成熟、很漂亮，身材也好，然后脸也很漂亮。对，然后后因为我还是就是不好意思，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那个同事嘛，就是。他喜欢他，那他喜欢我，那我不好意思，就对那样的感觉很奇怪。对，然后一方面是自己那时候也其实也不大谈感情，还不大敢谈感情。对对啊，然后后来在几年后有在公车上就还有遇到他一次。 哇，你还认得他？ 对，因为他很好认啊。然后可是他头那时候头发就真的剪短，看得出来已经是好像是国中还高中了，我记得是2、3年后了。对，然后。我还是不敢认他那时候，对，因为他那时候已经长得比我还要高了，我才173啊，那他后来应该有超过175吧，我在想，对啊，那觉得就是想要点这首歌来纪念这一段的青春回忆，这样子， 太好了，感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Your true love DJ 对于这一段这个感情有什么样的 insight 跟分享呢？ 我其实好多这种故事哦，可以讲吗？ 你说很小的小， 你知道我们的青春期那时候应该就是龙泽秀明跟宋小菜子的 first love, 魔女的条件， 对不对？那个时候歌唱比赛，只要有哪个同学女生唱这首歌，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她会日文呢，然后那种。实不相瞒，对啊，那个我的同学呢，他在实习的时候，一个女老师，她就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就跟那个国中的男生在一起， 真的有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的进展就是到怎么样，他有没有让他登短了 ，I don't know, 但是他确实跟他就在一起，我就告诉他说，他如果你真的让他成为男人，你就会变成他这辈子。最忘不掉的女人， 一定啊， 对不对？ 对啊， 听起来是凄美，但是我还是听到刚像他那种国小的故事，我就觉得哇塞，这有点太社会新闻的。 对对对对对对，被发现的话，没有处理好的话，就是会上法院。 是很早熟， 还是安静的走开好了。

个抽奖，就是传简讯啊，每一次传一封就要10块钱。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就今天 True Love DJ 有成功圈粉，有听众，原本我们的听众问说，江天林有很帅吗？ 这种话怎么好说呢？ 长得怎样？哦，接着下来，哎，你 有人帮忙回答？ 对对对， 是不是 你怎么叫你的乐迷们？他们有一个专属名词吗？ 因为我本身毕姓江嘛，然后有时我就有时候叫他们就称他们是江丝， 江丝， 但是他们最近给自己取了另外一个系列的封号， 叫做 江山美人， 江山美人们。 大家好，我们都是 江山 美 人。好，所以上面的江山美人们就说了，就每一个说帅爆了，很帅，帅到分手。你追踪看看就知道，我怕你爱上他。我讲话超爆笑，讲话不好说，帅到爆，超级帅的。嗯， 他本人是完全很平淡的面对这一切，他已经习惯这些掌声了。 也没有，我没有那么的自满，好不好？ 那江山美人们会为了你而 争 风吃醋吗？ 不会，他们有些都已经那个已婚了。 已婚了还是要， 还是可能会有禁忌之爱啊。 对啊，国中生都可以了，已婚算什么？ 可以吗？我们的爱情还是建立在道德上比较开 心。好，所以大家就是有说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很紧张你的回答。 当时我讲江山美人，他们讲江山美人的时候，我大笑之后，他们就说你笑什么？你好好讲话。 他们是认真的， 所以他们就很认真。 你好好说， 你好好讲话，他们随时会纠正我的态度。 就跟你唱吃苦汤吃补，发现台下在笑是一样的道理， 啊、 什么意思？ 我觉得大家都难相处，拜托。 什么意思？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 True Love DJ 江天林，然后明天见喽！ 明天见， 大家拜拜！ Bye bye,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 江 天林， 拜拜。 时间回到1986年，一个不用补习的下午，应该是星期天，搭着海尔车长小姐的公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没有多余时间可以让我浪费，直接快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就像回教徒来到阿拉的身边，我能清清楚楚背下所有球鞋的价钱，就好像默写9九乘法表般的准确。老板问我到底要看几遍，略带不耐烦的口气，听了真的很讨厌，不过还好这次我的口袋里有钱，存了半年，一切就是为了今天。潘朵拉的宝盒从仓库拿出来，打开白底蓝勾勾住我的心坎，神圣的空气在这一刻弥漫。我像灰姑娘一样坐在沙发上试穿，几个同好羡慕的围观，老板爽歪歪，现金马上进口袋，心里暗中盘算，这个家伙最近应该不会再来烦。不过老板，如果下个星期不用补习，我还是会准时出席，依然站在这里望着墙壁，问你一些其实我心里通通都有答案的问题。西门町其实充满危险，出了门遇到几个混平空的少年，我的身高比他们高一些，但是我的长相一看就是好欺负的脸，没办法，又被他们勒索了一点。不过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的新球鞋，因为他们很怂，他们不懂，他们早熟，他们只想拿点钱去打 snowball。 回到家打开鞋盒用力闻一下，爽，新球鞋的味道比麦当劳还香，把鞋带一个一个穿上，这种满足感是旁人无法想象。吃完晚餐全家在客厅看五等奖，我把房门轻轻带上，假装读书，其实是在和球鞋做最深层的感情培养。啊，和他说话，把他拿上书架，再放到地上，又拿上书桌，再摆在地上，像个傻瓜，不知不觉就这样进入梦乡。第二天坐校车上学，知道早自习要考数学，什么都不会，小心开花大滚可是难免，不过那又怎样，车窗外的阳光超乎我的想象，三角函数物理化学，我只期待体育课换上我的新球鞋，奋力一跳摸到篮筐，纵横全场无人能挡，就像我的超级偶像 Charles Barkley 一样。 我的新球鞋期待梦想的实现，世界一 现实的2007年，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难得忙里偷 红线，开着我的红色跑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下意识的反应，我直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老板还在，还是那张臭脸，不过对我来说仿佛多了一份亲切。毕竟真的只有他陪着我度过了我那段最青涩的童年。繁忙的人潮，拥挤的街道，夕阳滥情的照，仿佛真的感到岁月催老。挂在墙上琳琅满目的鞋，临走前还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惊鸿一瞥，瞥到几个驻足少年渴望的表情，面对老板机车的脸，画面就像回到从前，时光倒流，把我带回1986年。 街道尽显旧时，注定并不改变，相随时间只有尚在一起。时间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街道尽显旧时，注定并不改变，相随时间只有尚在一起。时间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街道尽显旧时，注定并不改变，相随时间只有尚在一起。时间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 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another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Can we believe? I walk down the street with shadows at my feet and words in my head.Songs left unsaid. Do you know how we got here? Do you know how we got here? 九座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 I drank to clear my throat.Not to eat the words you wrote. I've said these words before. Felt this break, close that door. Are you a stranger? Are you a stranger? 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相信打扫家里不用化学清洁剂吗？记者现场为您采访到这位妈妈。 相信啊，我女儿送我一台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它的100度高温蒸汽就能将家中油污细菌尘螨清光光，还不会残留化学清洁剂呢。 把镜头还给棚内。 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 清洁专家德国凯驰 Karcha。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奥利多 Water。